不动道场，遍十方界，生陷十方，无量虚空，依一无颠现宝王刹，坐未曾履，展大法轮。哇，这种境界啊，这个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小，大中现小，是讲这个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法界。现在不动道场呢，是展展解释这个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的法界的现象。因为法是正一三，正得一三的理这个呢，就是这个一三的理是什么？就是二类众生。二类正众生清净本愿啊，既然没有自他害来，亦没有迷误生死涅槃，怎么呢？咁冚唪唥冇呢啲嘢，只係增嘅、上嘅、直嘅、滅嘅，所以就話不動道場，係冇生死害來種種嘅動相，叫做不動道場。但係法雖然不動啊，意義不動啊，佢有機就則應，無感不通，係能夠應生無量啊廣度眾生。在哪里应生？在十方法界应生，这个呢就解释成一位无量的意思。法是正这个法身是得的一个，是意义不动的，但是能够呢随机应变在十方法界是应生度众生，这个就是无量，这个就是一位无量咯。这个呢一位无量的相、是属于理不外事，亦即是一不外多，生陷十方无量虚空。一个生是很渺小的、就算法的生几大都好，都没有说有十方虚空那么大、但它能够陷十方虚空、十方无量那么多虚空、都含在法身之中，这个就是解释无量为一的相。生是法身，亦即是一真法界的理。十方众虚空中呢，是有无量的国土，有无量的众生，有无量之法。这些所有无量众生、无量国土、无量之法，通通包含于法一生之中。这个就是事不外理，亦即是多不外一。依一无端啊，现宝王刹。各位，你哋试下掹一条头发出嚟睇下，呢、这个头发嘅尖尖有几多大啊？冇办法形容吓，就系、数学嚟讲系点样讲，我就唔知啦。你哋学数学嘅或者俾个名称俾佢，呢、这个一无端咁大吓，现宝王刹喎，宝王就系法啊，法嘅国土。犀利嘛！一無端咁地方能夠現出法嘅國土咁大出嚟，呢、这個係咩？小中現大嘅相。坐未曾履展大法輪，未曾係好細嘅。坐未曾履係邊個坐？法坐，法嘅身好大嘅，係嘛？能夠坐喺一粒未曾裏邊説法度眾生展大法輪，呢、这個其實是大中現小。在这个身体的大、能够是坐在微尘里面、这里呢是举这个依正两种部、是互相交涉，就显示这个无碍的相、一无端呢是正部之中最小，宝王刹呢是法的教法的国土，亦即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依部之中是最大的。而家因为法啊觉悟到啊，这个无端是慧心的无端，所以无端呢就不是无端，慧心啊，宝王刹土呢亦是慧心的法国土，所以呢王刹呢亦不是王刹， 咁咧，所以咧，能够依一无端嘅最小嘅地方咧，系现出一法刹嘅最大。呢个就系以呢个正部摄呢个依部，依部咧入于呢个正部。在正部来讲呢，是最小的一无端呢，是望依所现的依部最大的法刹呢，是法刹亦不少，这个就是小中现大，属于时时无外的，是合不外广，很小的东西不障碍这个广大的东西，这个是相，是这个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大中现小，中现大，大中现小的相。哦，坐未曾履啊，展大法轮，是解释大中现小的相。未曾是最小，是依部中，是依部中最小的。展法轮呢，是现生说法。生是正部之中最大的，而加以前生的正部最大，坐在这个依部最小的未曾里面展法轮，这个是以这个依部是摄这个正部，正部入于这个依部之中，在正部的身上呢，是看这个能够包含这个身上的依部的未曾呢，未曾亦不大。哦，咁呢个咧，即系响大中现小，亦即系时时无外广合啊，广不外合嘅相。所以咧，系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都系属于时时无外嘅法界，属于广合无外自在梦啊。灭尘合觉。故法增而妙觉明性，啊，呢度咧就系话法点解系能够啊做到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，自在无碍，事理无碍咧？咁啊，总结呢个妙用嘅结果，为乜嘢会做到咁样？就系因为法能够灭尘合觉，所以发挥增而妙性嘅作用。尘是指七大，诸法觉悟了七大的相妄性增。前文已经讲过嘛，觀其相妄，觀其性增。觀其相妄，妄的相就等于空中花、灯中影，根本就没有实物可得的，所以七大的尘自然就消灭了。能够观其性增呢，是本来就是二类状性，七大的性呢本来就是二类状性，所以呢就合于这个觉，就背尘合觉，由于灭了这个尘，背了这个尘而合这个觉呢，就所以就无所障碍，达到这一种背尘合觉的境界啊，就发现些什么呢？发现了本具的增而妙觉明性。性是对相讲的，众生因为迷呢，背觉合尘，所以就迷增作妄，执相迷性，执自宇宙跟一切现象的相，这样好这样不好，我喜欢这样我不喜欢那样，于是贪嗔痴什么都来了。但是法呢就不是，他知道，这些都假形假相，我理他都这么睬他都多疑的，是吧，根本我都冇眼睇呢啲嘢，法咧，因为觉悟咗咧，所以明白咗事同埋理，根本系同一个体性，根本系冇障碍嘅，所以法咧就能够灭咗呢个七谛嘅尘，而合呢个本觉理体，让呢个相而归于呢个性，呢、这个就系即是即理，即相即性，咁呢个就系即色是空啦，所以呢它能够时时无碍，因为有时时无碍、理时无碍，因此七大呢就互相融合，不会互相凌跌。这里呢总共呢是答这个富流罗的问题了。 咁於是咧，哦，既然係法背層合角啊，呢、這個角就係咩嚟咧？就係、是、二類狀性。二類狀性究竟係點㗎？啊，咁而家跟住咧就講二類狀性，二實空嘅意思，二實不空嘅意思，又二實空不空嘅意思，淨係講二實空，唔係二類狀；淨係講二實不空，亦唔係二類狀。哦，一定要。空不空加埋空不空三种二类状，就是真真正正的本妙明心啦。咁跟住咧，呢下边咧就解释呢个二类状性。第一就解释随缘不变二实空然，跟住咧就解释咧不变随缘二实不空然。啊、你明白了这两句说话呢，你看哪一部经都通的了、哦、都明白了。那这里就经文说，二类状表本明现心，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、啊、这个就是非七大，非眼非耳、鼻舌身意，就不是六根啊，二类状唔系七大，又唔系六根，又唔系六层，非色非声非香味触法，咁又唔系六层，唔系六层又点啊？都唔系十二次十八界啫，所以话非眼色界咁啊，二是乃至非二色界，呢、这个二是乃至咧就包括咗啊，非呢个十八界个中根啊，简略咗十。六种啊，咁呢一个就讲呢、这个，而家呢一科咧就系讲呢个二类状性不变嘅体而有随缘嘅作用啊，随染嘅染咧系就有众生，随净嘅染咧就有法界。众生咧就系迷嘅，法咧就悟嘅，迷同悟咧系相去好原殊嘅，所谓生法现事啊。但系咧都系同一个二类状性。咁啊，这个随缘不变嘅二类状性啊，系依乜嘢而有咧？咁？是依然咧，系依呢个本妙现心，因为众生本嚟系具足呢个本妙现心，所以系虽然系迷啊，仍佢个性仍旧系呢个心。系点解？因为呢个心咧系冇迷嘅相，亦冇悟嘅相。但是它有迷和迷悟所依的作用，虽然这个心本体不是迷不是悟，但是你能够依凭着这个心去做出这个迷和迷悟的境界出来、哦、是这个迷悟所依的本体，所以呢就是说一切为心，迷又是为心，悟又是为心，因为它本体没有迷悟的缘故，所以就一切俱非。一切俱非是什么？就是现在所讲这段经文，不是七大，不是六根，不是六尘，不是十二次，不是十法界，一切都不是的。这个二类众生，你说它是七大又不对，你说它是六根六尘都不对、啊、所以呢一切都是非的。但是他呢是能够为这个迷悟之所依，因此呢又是七大，又是六根六尘六色，这个就叫做不空二类状。一方面本体没有这些形象，就是空二类状，但是能够依这个体呢随缘呢幻生七大十二次十八界的形象，这个就是不空二类状。哦，这个心呢、啊、你说它是空又不是，你说它是不空也不是，这个叫做离即离非、哦、 浸在这个相来讲呢是是即是非，浸在性来讲呢是利即利非，是这个叫做相遮相照，遮照同时，这个叫做空不空而来状。我刚才讲过了，只是空不是真正我们的法性，只是假也不是我们真正的法性，一定要空有不二，真作现用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法性，就是空不空而来状了。现在呢这一段经文呢就先讲这个随缘不变，在随缘不变，站在随缘不变的立场来讲呢，这一个二类状呢是真真实实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的，这个显状性呢是虽随缘而其体呢不随这个缘的染，不随这个缘是去变，因此呢它这个体不是随缘所生的物，不是心，不是空，不是地水火风，这个是不是七谛，不是心就是七谛之中的根色二谛，因为根和色，根是什么？六根，色就是六色，是属于心法，非空呢非地水火风就是五谛，是属于色法，即是说这个状性呢不是七谛，非眼耳鼻舌身意，非色声香味触法，非眼色界乃至非耳色界，这是讲这个状性不是十八界，总而言之讲这个状性不是三界众生的四科七谛，这个是叫做二实空二，非名，非名无名，名无名尽，而是乃至非老非死，非老死尽，这个是指二来众性不是十二因缘法，不是出世现觉所修的法，现觉所修呢就是无名言行，行言色，色言名，色名色言来入，来入足足言受，受言爱，爱言采，采言有，有言生老病死，这个呢是漏展梦，就是我们成众生了。现觉呢就逆观这个十二因缘呢，是无名灭即行灭，行灭即色灭，色灭即无色灭，一路灭灭灭生老病死都灭埋去，这个是现觉法，现觉辟支法所修的法门。但这个空而类状来讲呢，它既然是没有世间法，也没有出世间法，所以又不是说而这个辟支法所修的十二因缘，明是辟支法能观的观智，是能填烦恼的智慧，无明呢是十二因缘最初的知，我们知道啦，我们知道什么无明，一念不觉产生无明，就是这个无明了，十二因而最初的知是无明，明是道体，无明是集体，众生由无明现行，行现识，所以就有漏转生死，是属于这个漏转梦，圣人就依这个漏转梦去观察，然后修这个修这个幻灭梦，修这个幻灭梦就是这个非老死，非死，非老死尽，就是修这个幻灭梦，这个尽字呢就是尽这个分定生死，尽不是尽这个变业生死，总而言之呢，这一段经文是说这个二类众生亦不是现觉法，非苦，非集，非灭，非道，非智，非德，这六点呢就是指不是声闻法，不是声闻法，苦是三界的果，就是我们现在了，现在我们所享受的就是这一样东西，苦是逼不胜，总括三苦八苦无量那么多苦，集是三界的因，是生死的因，是招感性，概括了什么？概括了五离史和五顿史， 记唔记得咩叫做五厘屎，咩叫做五吨屎啊？记唔记得？记得点头咯，摇头咪点头。身边界见邪，身见边见界见界彩见啊，界禁彩见邪见啊，咪五厘屎咯啊。贪嗔痴慢疑五顿屎，呢个系十种根本嘅烦恼。十种根本烦恼就系三界苦嘅因，系属于集态，系招感性，能够招感到呢个生死嘅果啊。呢个根本烦恼嚟嘅啊。由呢个根本烦恼咧，就产生好多随烦恼啦。咁所以咧，系叫做集，积集好多烦恼，就有呢种因咧，就招呢个苦嘅果。咁啊灭咧就是、出世嘅根嘅果啦，吓就系、是、可证性，可以证到俾我哋修行咧证到呢一种果。咁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无漏嘅，系尽之有结啊，系乜嘢咧？咁嗱呢度尽之有结咧，就系、是、话尽一切有漏法嘅烦恼生死啊。凡定生死永远尽，正呢个寂灭嘅境界叫做尽之漏结有结。道咧就系、是、出世嘅因，我哋想正呢个灭嘅果系点样得到呢？咁系可以修啦，修乜嘢啊？修八正道啦，修三十七道品啦，就呢个系小乘法。讲大乘法咧，就修呢个六道万行种种嘅法门啦。无论你修大乘好小乘好，只要你肯修，你就可以断除呢个惑嘅烦恼，就可以证得呢个真嘅道理。声闻人咧，就因为知苦断集无灭修道啊，因此佢证得一切智。一切智系明白乜嘢？一切智系明白空，一切法皆空。所得的是偏空的道理，因此呢苦集灭道智同为德，是由一切智而证得这个偏空理，叫做智同为德。这几句呢是指无声闻的法，二类众生亦不是声闻法。所以呢就说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德。但是这里 有一点问题呢，就是非智亦非德。记得吗？心经里面有一句说话，说无智亦无德，是不是？心经里面讲无智亦无德呢，就是讲没有这个菩萨法。但是这里所讲这个非智亦非德呢，就同呢個《波耶波羅蜜心經》所講咧，係好似，但係唔係指呢個無智亦無德。嗱，我參考過好多書嚇，響首培老法師呢個《楞嚴經》嘅《妙心疏》裏邊講咧，佢話非智啊，非智非德，非波一直到非波羅蜜多咧。这些呢咧系讲非菩萨化咁，啊呢个一个讲法。但系海老法师嘅讲法咧就话啊，非智非德咧就唔系声闻人能够证得嘅一切智，所以叫非智；亦唔系声闻人所得嘅偏空理，所以叫做非德。啊，显然两个所讲唔同啦。一个咧就系讲系唔系菩萨化。一个讲咧系唔系声闻法，咁燕英老法师嗰本嘅《楞严经讲义》咧又点讲咧？咁啊，佢响呢个《大法顶》首《楞严讲义》之中咧，佢话非智非德系应接于四谛之下，啊唔应该作别嘅解释啊。依孤生啊，孤生是一个古人啊所做的小乘所证的智理呢，就来讲啊，小乘人能证的智同埋他所证的理来讲呢，就不是有我空的智，亦不是得到我空的理。这个是 圓英法師所講啦。咁《大藏經》裏邊咧，我亦查過啦，係有一部咧叫做《首楞嚴疑疏支》嚇，《首楞嚴疑疏支經》呢裏邊話：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智非得，係唔係四諦法？同埋佢能證所證，能證嘅智所得嘅涅槃。咁嗱，有咁多俾你哋參考啦。你哋話咯，非智非得係屬於邊一段啦？係屬於非菩薩法咧，亦或係非聲聞法咧？你哋答我。哦，咁咧，實際上咧，再講咧。你可以講又係非菩薩法又得，可以講唔係菩薩唔係聲聞法又得。總之唔係非一切，總之空而嚟仲冇一切法，乜都冇，聲聞法又冇，菩薩法亦冇，凡夫法都冇。總之咧，你哋自己去考慮一下哦。嗱，根字咧，非騰羅，非斯羅啊。非毗梨耶，非展泰，哦，这个呢个是指什么呢？咁就指讲不是菩萨法了。腾罗，腾罗是印度话，哦，翻译中国叫做布施。布施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哦，五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有很多种意思，啊，亦有呢很多道理在度。布施的道理呢真的很深很深的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钱我就可以布施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布施呢是要依法布施，有些东西是应该布施给人，有些东西不应该布施给人。对上个星期呢，我在佛教会讲就讲这个布施，以你的布施怎样是合法的布施，怎样应该布施，怎样应该不布施，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应该布施的，有些东西不应该布施给人，里面说刀啊枪啊不应该布施给人，女色啊音乐啊都不应该布施给人，毒药啊那些东西都不应该布施给人，好多应该布施的先布施，不应该布施不布施，你去偷来抢来的钱都不应该布施，你依法求财，然后合理的合法的钱，然后才可以布施。所以佛教提倡正业正明，除了正定之外还有正业。正业是什么？正当的事业，依法求财，养活自己，这个叫正明。所以呢，布施都是很大的学问，但现在不讲了，我们知道，这个空而内藏都不是布施，非斯罗，斯罗是什么？是持戒，持戒有律二戒，有善法戒，有饶益有情戒，也有很多种戒律，你们听过，有世间的戒，有出世间的戒，有大乘戒，有小乘戒，这个三种戒呢就菩萨戒统摄了一切戒，律二戒呢就包括了这个五戒、十善、八正道，包括这个八关斋戒，包括优婆夷戒、优婆塞戒、比丘尼戒、比丘戒，含含含包括一切。咁啊，除了这个戒，这个是止恶的，知恶莫作，但是进步呢，我们要众善奉行，就是摄善法戒了。我们不但要知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还要饶益一切众生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所以这个叫做施乐。